Episode 20 Dialogue 70 小钟，爸爸回家了没有？ 他已经回来了。 他在做什么？ 他在客厅看电视。 我也有工作， 为什么回家以后他在看电视， 可是我在做饭？ 爸爸， 妈妈有一点不高兴， 你快去帮她做饭。 我好累， 今天开了两个会， 你可不可以去帮她？ 不行， 我今天功课好多。 那你现在为什么在听音乐， 没有在做功课？ 我没有在听音乐， 我在听中文课的录音。 是吗？ 你可以一边上课一边录音吗？ 对， 中文语法好难， 所以老师在教语法的时候， 大家都一边听一边录音。 你的电脑可以录音吗？ 可以， 可是录得不好。 下个月我给你买一个新电脑。 真的吗？ 太好了。 爸爸，我们可不可以吃了饭就去看电脑？ 好啊， 可是我下个月才可以给你买， 因为我那时候才有钱。 好， 我现在的电脑还可以。 去问你妈妈， 吃了饭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去看电脑？ 我们看了电脑以后， 我请你们两个去吃冰淇淋。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来吃饭。 好， 我们去看妈妈今天给我们做了什么菜。 吃饭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我们学中文有没有意思。